在这个作品里啊，吴克群化身为 K 星人，时空推翻，颠倒时间，让所有故事从头开始，探索记忆、梦境与信念的多重命题。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也开始今天的资讯。一部由段奕宏、大鹏主演的网剧《双探》将从9月9号起在腾讯独播。在这部网剧当中啊，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时跨30年的边陲奇案，惊心动魄的刺激画面次第登场，粗粝写实的叙事风格也是彰显了现实底色。据介绍，双探的探不仅是横跨30年的边陲奇案，探的更是卷入其中各色人物的人性和机遇。再来看下一条资讯，中国科学技术馆科创百年、建党100周年科技成就科普展正在展出。这样的一个展览呢，分为启航、开天辟地、闯新路、一张白纸绘新图、伟大变革电新机、走向复兴谱新章以及远航六大篇章，以46件套展品带领观众追随历史的车轮，在互动中呢，重温中国科技发展的大事要事。展出团队从文献研究入手，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脉络进行梳理，并且呢，邀请科技史相关专家进行论证，初期筛选出了150多个科技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电视剧方面啊，由陈佩斯、张晨光、刘佩琦、刘敏等特约主演的年代传奇剧《一剪芳华》从明天开始将在爱奇艺播出。这部电视剧呢，讲述了天赋过人的小裁缝陆远之受恩师的点拨，突破旗袍制作工艺，在风云变幻中坚守裁衣、裁人、裁心的信念，终成一代华服大师的励志故事。这也是陈佩斯啊，继2014年主演《好大一个家》之后再次出演电视剧。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潘粤明、张雨绮、姜超主演，根据天下霸唱同名小说改编的探险剧《云南虫谷》目前啊正在腾讯视频热播中。从去年的《龙岭迷窟》播出之后啊，潘粤明、张雨绮、姜超所组成的这个鬼吹灯三人组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观众的认可，也让人们对云南虫谷多了很多的期待。那云南虫谷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胡八一、施里阳还有王胖子这个铁三角组合从陕西归来之后，为了寻找传闻中能解开红斑诅咒的木尘珠，在陈瞎子的指引下身赴古滇探寻，再续惊奇探险的故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云南虫谷的主题曲《不亲》。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那些一人成团的综艺节目。 暗中撕开黎明，有几分蓝 下方依然保持着黑暴的困境，你我同路一起共进，不发同步向我同行，充满怒气不停为初心，传树林有个生命，永远是注定，不仅不管后退，我的眼神也是对昂在最大的酷刑。 这首歌是由 Little Ghost 小鬼演唱的《不亲》。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最近呢，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开播了。哎呀，33位明星哥哥的出场，让这档节目具有了相当豪华的阵容。比如哥哥里像林志炫、陈小春、言承旭、黄贯中这些名气比较大的男艺人啊。节目自开播以来，收视口碑也是一路的飙升。那么咱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就带大家走进那些艺人成团的综艺节目，聊一聊他们在综艺节目当中凸显出的别样魅力。其实说到披荆斩棘的哥哥，去年逆龄女团选秀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就不得不提。那个节目自开播3天播放量就已经破亿，可想而知这个节目是那么的吸引了大众的眼球。那接下来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为什么这档节目那么的吸引人。首先啊，是它的与众不同。在众多的选秀节目当中，都是一些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小妹妹来参赛啊，作为参赛选手，比如青春有你啊、创造营啊等等等等。而芒果台在这青春热议中选择了反其道而行，推出了这档全是由1990年之前出生的女艺人来当参赛选手。也就是说，在这档节目当中，参赛选手都是30岁加的姐姐。就这一个创新点就已经非常吸引观众们的好奇心了。因为女团这两个字儿，在一般人的认知当中，它就是年轻的标志，对不对？谁能想到有一天组成女团的参赛者都是30岁往上的姐姐们呢？第二点是这些所谓的姐姐们的魅力。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节目当中，她的参赛选手都是在娱乐圈当中有一定知名度的女艺人，比如说初代女团伊能静啊、宁静、陈松伶等等等等，所以他们的魅力与气场完全是可以吸引到大众的眼球的。他们之间的互动真的是超级有爱且活泼，甚至还可以叫板导演组。这就跟很多青春偶像的选秀节目不一样，你换做那些年轻人啊，肯定是不敢吭声的啊。导演组让你怎么样走程序就怎么样走程序，可以说非常的拘谨。而这些所谓的姐姐们对待导演组就没那么拘谨了，所以看到这档节目也是被他们这一点吸引的。更何况很多网友评论，看姐姐们之间的兴风作浪不香吗？因此30位姐姐的争风斗艳啊，给节目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看头。其实呢，乘风破浪的姐姐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团选秀节目，而是邀请了30位来自歌唱、舞蹈、演艺界的姐姐们，个个身怀绝技，在各自领域都有所积累。入行多年的各位姐姐们无法忽视她们的从业经历、行业地位和工作习惯。与姐姐们相对应的节目组也没有真正按照女团选秀的方式来操作，首先在比赛规则上弱化了竞争感，虽然有评分规则，但更多时候还是让各位姐姐充分彰显个人风格与魅力。乘风破浪的姐姐如果一定要自我定位成女团节目，那么本质上可能更接近于一场表演类实验综艺。 姐姐们假装自己是未曾经过市场检验的选手，以女团的规则来重新衡量自己的价值。因此，这个节目有一种相对纯粹的、带有狂欢气质的娱乐精神。在选秀节目被流量和饭圈绑架的情况下，《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就像是一股清流。 Thank you. 这首歌是由众多姐姐们一起演唱的《无价之姐》。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的是国内首档混龄男性竞演综艺《追光吧哥哥》。哎，说完姐姐说哥哥，这个《追光吧哥哥》在优酷和东方卫视开播之后啊，哥哥们的个人魅力尽显，引发热搜榜话题不断。还记得当他们首战出舞台，哥哥们勇破职场天花板，个个都亮出了所谓的独门武器。作为国内首档混龄男性综艺，21位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所谓哥哥们哈、集结完毕，他们孤注一掷，只为找到自己生命的一个光点。面对职场困境，伏龙飞难以打破多年娱乐圈路人甲人设，胡夏在那些年经典过后出彩作品寥寥，而且曾是人气偶像的傅辛博淡出粉丝记忆，曾经是唱跳歌手出道的谭健次难逃火不了魔咒。哥哥们看得见的职场天花板戳中了普通人的职场痛点，求新求变突破自我是每位哥哥展现的自我宣言。首期节目，胡夏敢于逃离舒适圈，风格反转的炸裂唱跳让室友陈志鹏是观摩落泪，谭健次再现初代男团的舞台魅力，伏龙飞华丽表演过后导师直言我记住了你的名字。随着哥哥们在舞台上一次次拼尽全力的发光发热，节目回应了人们的现实焦虑和精神期许，给观众传递了对抗职场困境的勇气和信心。追光吧哥哥这个节目为荧屏呢带来了一股热流，一群不服输的男人用他们的汗水向世人展示男性在这个时代应有的态度。三代男性艺人汇聚在同一档综艺节目中，为追光写下最有力的注解。年龄或许不是男性前行的阻碍，却依旧是他们身上的标签。岁月造就出不同的气质，也赋予了各年龄段男性多元的魅力。21位哥哥跨过20代、30代、40代多个年龄层，包括初代偶像和新生代艺人。20代哥哥们正追寻自我，前面是光，脚下是路。30代哥哥们正在现状中交缠着理想，谨慎而勇敢。而40代哥哥们在辉煌之后，仍有等待翻越的高山。他们的追光目标各不相同，但他们勇于追光的态度是一致的，坚定追光过程中散发出的自信、勇气和爱也是一致的。追光吧哥哥以传递正能量为己任，追光而上，寸步不让，这个口号的背后投射出的是男人的担当与这个时代的同频共振。勇敢追光，一定会追出一片更好的未来。 是期待过我，是又怀疑过我，心绕着我的理想，人奉献给生活，谁呼唤着我，谁又相信着我，是风向卷起全力未烧尽的星火，别误解了我，别原谅了我，我所有的回答有没倒下的轮廓，谁提起过我，谁捍卫着我，请在某日某天准时让我复活，嘲笑过我以后，请记得我带自己而活。 是我，我重复我，执念是愧对生活的一千个如果。你爱过我，你离开我，感谢你提醒自不量力的我。嘲笑过我以后，请记得我浪费的勇敢，错过梦以后，对年少的自己低着头，握着的眼睛生的我，为自己而活。听说过我以后，请杜撰我心爱的勇敢。介绍完我以后， 这首歌是由一众所谓哥哥们演唱的《第二道光》。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话题讨论。不同于传统节目的选角策略，中国首档女团青春成长节目《创造101》不设立整齐划一的标准，打破观众对于女团的固有印象。《创造101》导演孙俪坦然啊，在前期的选角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果有标准答案的话，你就会看到节目是一个齐刀切的形态。正是这样的创造性选角策略，才让观众看到了101种不同价值观的绽放，创造101也才有了持续引爆话题的能力。首先是101位女孩们在镜头下展现出的各自不一样的真实魅力，让观众对于中国新生代女团充满更多的期待。比如强东月，他是第一个在节目里喊出 battle 的人，对于自己的位置敢于争取。虽然啊，他与 A 班总是失之交臂，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勤奋 C 班，是名副其实的不在 A 班的 A 班成员。另外比如王菊，这位最不像女团成员的人抓住了每一次的机会，他舞台上的表现力，舞台之外的高情商，都为他赢得了粉丝的好感。特别是他的金句，他放弃的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这句话直击所有人的内心。他对于梦想的坚定与坚持给观众带来感动和力量。而 C 位成团的孟美岐，作为唱跳俱佳的舞台王者，实力出众，为人谦逊，他在撑腰里的出色表现实力出圈。其次，101位女孩的追梦之旅也是当下所有年轻人的一个奋斗的缩影。节目里的101位女孩代表着101种不同的态度，他们的女团逐梦之路以及在期间遇到的苦恼挫折，其实与当下年轻人的成长与梦想实现之路有着极为相似的吻合。因此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与不懈拼搏，也在最大程度上给年轻人带去了力量。创造101创造性的选角为中国新时代女团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创造101的成功在于节目创造性地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国女团的刻板印象和预期，并且通过创造性的节目内容以及内容营销方式，展现当下女孩们对于梦想的各种姿态，有效引起了粉丝圈甚至于圈外观众的关注，最终实现了节目与女团打造的双赢局面。这一切都证明创造力才是节目的核心生产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些女团成员共同演唱的《创造101》。